分开来看，他的作品都值得人再三回味。如果跟那些戏剧和舞台剧结合起来，又让人情不自禁地沉醉其中。涉足了影坛与歌坛之后，他又回到了舞台上，演出了包括《徘徊在缠绵时分》《丽花皇宫》以及《天下第一楼》在内的多部舞台剧，甚至最高纪录是一年演出超过100场。虽然他并不是年轻的粉丝狂热追捧的明星，却散发着比那些明星们更加迷人和悠远的气息，所以他说他自己也心甘情愿地成为戏剧迷，他为戏着迷，也为歌着迷。接下来大派主打歌，我们接下来带你听到的是有着古典韵味的李玟。 你信不信一见钟情这样的爱情，你信不信永远的爱情，我有时候感到怀疑，有时却相信，当我又忽然想起你。青春流转，爱情流转流转，旧地重游弄我，我看着人群之中是你的背影，还有流泪无解情绪。为什么低声言问的心伴侣，希望他会是你？为什么遇见良辰和美景时，希望身边有你？也许有谁家园，我又忽然想起了你。青春流转，爱情流转流转，旧地重游弄我，感觉人群之中像你的背影，还有流泪无解情绪。为什么低声言心伴侣，希望他会是你？为什么遇见良辰和美景时，希望身边有你？ 刚才这首歌是李玟的作品，叫做《流转》。应该来说，我觉得这是她的歌曲当中的比较特别的一个类型。因为李玟作为港台明星制造业的新的奇迹，我们的印象当中，她似乎也是最早变得国际化的华语地区的女歌手。但是刚才这首歌却返璞归真，充满了东方的情致和韵味。接下来大牌主打歌，我们就是要给你听到的这位，是率性洒脱、活力和自主的这个山里来的女孩，在短短的时间内便已经风靡亚洲，无人可挡，这本身就是一个传奇。 说要整理旧照片，一直没有时间，想要整理我们的关系，一直没有勇气，缺了电池的时钟停在晚上还是白天，你什么时候开始停止说蜜语甜言，说要换个新发型却找不到 right style， 或许换个新伴侣就不再生闷气，缺了滑冰的电视敲呀打呀，不知修理了多少次，自从和你在一起我才知道什么叫做旋转的寂寞相中，说要换个新发型却找不到 right style， 或许换个新伴侣就不再生闷气，缺了画面的电视敲呀打呀，不知修理了多少次，自从和你在一起我才知道什么叫做想装，爱情让我 feel so boring， 我开 时刻准备着与喜欢的音乐不期而遇，这里是有态度会呼吸的大牌主打歌。 刚才我们来听到的歌曲叫做《遇见》，是孙燕姿在2003年，应该是她最当红的时候带来的一首作品。2000年，孙燕姿的第一张专辑几乎就一炮而红，让歌坛为之震惊。这个5岁开始学钢琴的女孩，她声音当中的爆发力和她声音当中对音乐的敏感天赋，也让很多人印象深刻。有些声音是的确可以让你忘记她的样子和她的美丽，只让你沉醉在她的好声音当中的。接下来我们就要跟你听到的这位同样跟钢琴有着不解之缘，他是被人称作钢琴王子的创作歌手林隆璇。接下来这首歌也有中国古典乐器的搭配，显得更加古典和雅致一些，为爱往前飞。 我只为你

卓越聆听导向，还原声音，动人之美，有品质的收听体验，此刻呈现。FM 98.6，大兴人民广播电台，精彩值得随时期待。大牌意味着资本、历史和文化。大牌应该是精致、品味和气质。朱大哥是每一张唱片的精神和灵魂。朱大哥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专辑的优劣。 大牌朱大哥，我们为你做的选择是：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大牌主打歌总有一首是特别为你准备的。各位好，我是林哥。1994年的周慧敏应该算是她最天真活泼和春风得意的时间。在那一年，我们听到了接下来的这一首《痴心换情深》。即便2006年她再复出、再开演唱会，死儿玉女还是玉女，形象没有改变太多，可是人毕竟憔悴了。10年当中，对一个女人来说，的确可以发生太多事。接下来这首歌还有一个国语版本，叫做《情难枕》。今天我们来听粤语版。 这个世界或有别人，亦能令我放肆爱一阵。对你飘忽的爱，为何认真？热情热爱倍难枕，怎知道爱上了你像此自焚，仍然愿意靠恨你亲近。也许痴心可以换情深，再无望盼天吻。随缘分过去，你不再问，不懂珍惜此际，每每看着我伤心。只因你看惯我的泪痕，对你再不真恨，看见脸都不痛心。如何像戏里说的对白，相恋一生一世，说了当没有发生。思想已永远退不回头，爱过痛苦一生，沾满心中的泪。 实在是有点百转千回，非常唯美。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过国语歌和粤语歌的不同？也许国语只是来来去去几个发音，但是粤语却变化万千，形成了一个新的局面。而有几位粤语填词人，他们的功力也相当了得，像林夕、像黄伟文，都可以称得上是一代大师。

而这张叫做《闲途有你》，上一张唱片让他进军香港歌坛首战告捷，而这张专辑和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些歌可以说是巩固他在香港歌坛天王杀手地位的法宝。接下来大牌主打歌，我们就是要听到的这一首歌来自于当时香港歌坛的两位天后的合作，一位是郑秀文，另外一位是叶倩文，《谈情说爱》。 爱真意，但愿从没有情，就让你我做平淡女子。若是从没有男士，自问仍没法独处。相恋是极容易，相处是极难事，但女人心软便会输。真心相恋仍愿意仍愿思，不理会这个世界话你疯话我痴，不要去问爱会是怎样开始，也许该这么想，男共女同下追，到最后两个世界或隔开或靠依，恋爱故事到最后怎终止，现在也许太早了。若热情无法留住，亦但愿尽心爱一次，再将梦但有时梦别就似，然而别制止。若缘分不容易，但愿能和谐共处。一起若为名义，不应极力缠住。做女人总要学作主，到底真心相恋仍愿意仍愿思，不理会这个世界和你。开始，也许该这么想，男共女同下追，到最后两个世界或隔开或靠依，恋爱故事到最后怎样终止？现在也许太在意。终止，现在也许太在意。 生命如此蜿蜒，是什么在终点？永恒如此抽象，跟不上的时间，都是为了爱你，都是为了幸福。我且行，我且歇，我且沉醉。生命如此蜿蜒，是什么在纠结？永恒转了一圈，剩下谁在身边？都是为了爱你，都是为了自己。蜿蜒不是曲折，只是多看了沿途的五光十色。 有人不喜欢大牌，除非你对时尚完全抗拒。女人迷恋大牌包包、大牌服装、大牌化妆品，男人也别叹气，因为你也许喜欢过大牌球星，渴望过大牌汽车，向往过大牌公司、大牌城市，甚至你也想过要成为一个大腕儿。 哎，还彪子， 大牌主打歌，手工定制，仅此一家。 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最后一小节，首先要听到的这位是黎明。在当年四大天王时代的黎明，其实并没有得到非常公正的待遇。有一些乐评人说，一个人要跑多少次调才能成为好歌手，所以黎明的努力大多数总是没有人能看得见，而歌迷也不算太多，似乎总有绯闻。虽然他拍戏也很进取，但是却总得不到影帝的称号，这一切对于他似乎略显不公，不过并不妨碍他曾经在文艺片的历史上留下过好作品，比如说接下来这一首《甜蜜蜜》和他的同名电影。 甜蜜蜜，你笑得甜蜜蜜，好像花儿开在春风里，开在春风里，在哪里，在哪里见过你？你的笑容这样说不息，我一时想不起。

北京时间17点整。 FM 986，再度。